欢迎收看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文邝俊文。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觉得生命系好有价值，甚至系世界上最宝贵嘅事。我哋会觉得生命咧系上天父母送俾我哋嘅礼物，但有阵时咧，我哋又会话我哋系生不如死，痛不欲生。咁我哋今日想探讨嘅哲学问题咧，就系安乐死。咁我首先喺进入讨论之前，当然要介绍下今晚嘅阵容啦。咁首先介绍我两位拍档先。咁兩位拍檔咧，一位就係洪恩，一位就是阿軒啦。咁其實兩位咧都係呢個倫理學嘅專家，尤其係咧洪恩嘅碩士論文咧係討論呢個智慧殺人嘅問題，而阿軒咧亦都寫過啲文章探討呢個墮胎嘅倫理學問題。咁其實咧同今晚嘅題目都係息息相關嘅，因為都牽涉到一個生命啊、死亡嘅倫理學問題。咁希望兩位可以加強我哋今晚嘅討論。咁最後一位咧就係我哋今晚嘅嘉賓，就係歐醫生歐傑成醫生。咁歐醫生咧就喺呢個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嘅總監嚟嘅。咁醫生亦都有前線嘅經驗，亦都有哲學嘅反省。咁今晚嘅討論一定會好精彩嘅。好，咁我哋今日正式進入討論之前咧，我哋就想簡介下一下而家香港嘅現狀，或者普遍對安樂死嘅觀感，或者有啲咩睇法嘅。咁呢方面可能歐醫生會比較熟悉。咁或許歐醫生可唔可以為我哋介紹一下而家香港普遍對安樂死有咩觀感嘅咧？ 好啊。香港我諗就一直就唔係有長期喺度討論呢個問題啦。香港我哋知道安樂死係唔合法嘅。咁但係喺某啲情況之下咧，病人係可以拒絕接受一啲治療，甚至啲治療係救命嘅咧，都係可以嘅。咁有啲人就話咁係咪真係等於安樂死咧？咁就係同個定義嘅問題。咁我哋可以一陣可以傾下。咁大致上我覺得一般人咧個反應就係，如果你話遇著有一個真實嘅個案喺你面前啊，譬如我哋記得沙士前後我哋叫斌仔嚇，鄧少斌先生，佢個個案就大家好多人同情，佢出本書《我要安樂死》， 就是今晚嘅題目， 就係今日題目啦。咁當時我都記得，我都主持過一啲討論去探討呢個問題。咁一般人講嘅直覺反應係同情嘅，即係話就算我唔支持安樂死咧，我都能夠理解或者同情點解會有啲病人嘅處境。佢會想有呢個呼聲咧， 因為那個人活生生在你面前就令到 特別是大家記得即係安樂死當時阿斌仔佢拎出嚟講個點就是佢瞓喺醫院病床瞓咗好多年，咁佢又冇出到院，佢又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生命咁，咁佢覺得點解佢冇一個選擇咧咁嚇？咁一般人就會好容易會 我想問下斌仔佢嗰個病係咩？佢嘅情況係點？ 而家可能有啲人唔記得嗰件事啦。佢係一個佢喺教育學院裏面係一個就嚟畢業嘅准老師啦。咁佢係一個運動裏面就頸椎受傷，咁係一個我哋叫高位嘅脊椎受傷。咁喺個頸以上，如果去到某一個位，高嘅某一個位咧，就控制呼吸嘅肌肉會癱瘓。咁因此佢就唞唔到氣，就要呼吸機啦。於是呼吸機嘅時候你就 變咗要你攤喺度，或者即 係最多可以坐下起身，但係大致上是不可以自由活動啦，咁亦都因為你不能夠呼吸，用呼吸機嘅時候咧，你都不能夠講嘢溝通，咁所以佢其實當時佢寫信俾特首同埋俾立法會去陳情嘅時候咧，佢係好辛苦，係有啲人係用咬住支一個點筆，用電腦咁去逐個字整出嚟，有啲就用個頭箍控制，都係一個點筆，咁而家就有聲控，但係佢都講唔到嘢嘛，咁所以。是好艱難咁去寫啲咁嘅陳情嘅信，所以你一咁嘅個案出嚟嘅時候，大家一定會好同情噶嘛。 咁斌仔呢個情況維持咗幾耐啊？即係佢呢個 佢喺瑪麗醫院，我個記憶都差唔多十年，然後就去到沙士。咁沙士嘅時候就當然大家都唔可以探病啦。咁佢爸爸唔可以探佢，朋友唔可以探佢，義工又唔可以嚟。咁醫生護士都好忙喺度打緊仗啊嘛，喺度抗疫啊。咁所以就係一個比較孤寂嘅情況之下。瞓喺個病床咁，所以即係個狀況之下，佢係咁樣寫封信嚇。 咁斌仔最後嘅結局係 嗰、那個就係、是、好得意咧，就係呢件事佢就係想好似提倡有一個安樂死，幫病人爭取一個權利啦嚇，一個死亡嘅權利。咁但係件事嘅發展咧，後來就係因為佢嘅呼聲咧，就令到個社會關注，哦，原來有一啲長期癱瘓嘅病人係咪可以做多啲嘢咧，幫佢咁啊？咁於是就有啲醫療團隊去幫佢諗啊，原來已經有啲科技咧， 是可以刺激個環隔膜，令到個呼吸可以局部恢復嘅，用得到咧。咁於是就可以試下練習，唔用嗰啲最大部嗰啲呼吸機啦，用輕便啲嗰啲機，可唔可以咧？咁跟住就開展咗一個康復嘅旅程啦。喺佢個 case 裏邊，結果後來咧就亦都一啲社會福利同埋啲房屋嘅協助咧，就令到佢翻去社區。出咗院喎，翻翻去社區就活咗幾年，後來佢有併發症就過咗世啦。咁但係佢嗰個我叫 legacy 啊，即係佢傳落嚟嘅一啲意外嘅寶貴嘅嘢咧，就係原來一個病人佢話我要安樂死嘅時候咧，佢要嘅嘢唔未必一定係我要就去死咗佢嚇，佢係可能係要脱離佢嗰個處境，或者佢要有一個選擇。有個自由可以選擇離開個處境，佢自己後來書到都係咁講嘅，即係佢當時唔係即刻想死嘅，但係佢覺得點解唔會有呢個自由，或者一個平等嘅權利？佢嘅講法就係其他人自殺唔係犯法噶嘛，嚇點咁我自殺唔到嘛，咁點解唔可以有人嚟幫我去死咧？咁嚇 咁佢係佢講咁。一般醫學界譬如醫生咁樣嘅立場，大約係點咧？以你所認識嘅。 醫學會同埋醫生嗰個普遍嗰、那個睇法咧，就一定唔會喺哲學裏邊講哲學嘅，佢梗係醫學裏邊去諗選擇嘅。咁所以如果喺醫學裏邊諗選擇，佢就梗係會先去諗一諗，如果一個病人佢話我要我想死， 佢究竟要啲乜？ 佢其實佢想要乜嘢？佢係咪呼喚緊人去關注佢？定佢真係想死嗰個死嚇？咁呢個係。都是 ABC 嚟嘅，即係你聽到個病人有呢個講法嘅時候，你首先去了解佢下面嗰啲即係情緒啊，同埋嗰啲需要，咁就有少少將佢轉換變成一個再幫佢多啲個概念。 明白。 咁但係當然我知道喺哲學或者喺一個闊啲嘅討論，就唔係完全可以用幫佢多啲嚟解決所有呢啲問題。係 啦。咁例如咁聽完醫學嗰邊嘅一啲。狀況啊，一啲意見之後，咁其實安樂死點解我哋會喺哲學有偈傾度傾嘅咧？唔係一個醫療一個法律問題就講完嘅啦咩？點解關你啲讀哲學嘅事咧？你又唔識醫學，又唔識法律，憑咩講安樂死？ 所以咪請醫生上嚟幫下手咯。 醫生又講唔曬， 究竟點解講唔曬咧？哲學上面係點嘅咧？ 我諗，因為而家其實大家唔單止香港啦，即係頭先就話，其實好似斌仔呢啲 case 都會有嘗試過話啊，有冇可能法律上俾到一啲自由，我可以做呢樣嘢？我諗呢件事唔單止香港啦，其實全球好多國家都面對緊呢一個問題同埋呢個討論嘅。咁而好似頭先你咁講，其實呢個討論唔淨止係一個醫學問題，都係一個法律問題。咁而點解要講哲學呢？其實就係因為當我哋去思考，即係而家法律係禁止安樂死啦，即係有某啲地方得，但係好多地方都未得嘅。咁而我哋去諗呢個法律問題嘅時候呢，其實我哋要諗呢個應唔應該法律禁止，或者應唔應該法律容許呢，其實背後呢無可避免你一定要問到最核心嘅道德上呢件事啱唔啱呢，或者道德上其他人應該點樣看待呢，因為呢個先至其實就係我哋去思考個法例應該點樣決定嘅基礎嚟嘅。 因為有啲人可能本身話哦，我想安樂死，跟住有啲人就會答你唔係喎，法例唔容許喎，就好似講完個問題咁樣啦。但是我哋可以再諗深一層，點解法例唔容許呢？我哋係咪應該要改變下個法例呢？當我哋思考法例係咪合理嘅時候，我哋就唔係用法律去諗啦，就係一個深層次啲問題。呢個法律是否合理咧？我哋應唔應該去改變佢咧？咁呢個就進入咗 哲學嘅 領域啦。 所以我哋話哲學地討論安樂死嘅時候，係問緊究竟安樂死呢件事喺道德上、倫理上合唔合理，值唔值得支持？亦都係我哋今集嘅一個重心。所以就唔能夠將成個問題還原成一個法律問題。 冇錯啦， 就係咁就唔使傾嘅啦。其實香港唔俾，咁就完咁。 查翻啲法例就搞掂啦。 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喺譬如喺美國咁樣，佢就算法律容唔容許以前講，譬如一個植物人停止咗佢嘅呼吸機器嘅支援，喺佢當假設你知道佢意願係唔中意俾人擰住佢呼吸機嘅，咁呢啲係即係中止治療啦。咁但係而家就覺得大家都理解呢個係應該容許嘅，但喺美國都經過一個好多法律嘅個案去判去爭論 咁啲爭論後面嘅時候，個法官唔係憑空諗噶嘛。因為大家知道普通法佢並唔係每一條都寫曬出嚟，讀翻嗰條文就跟住判有罪冇罪噶嘛。佢要去辯論噶嘛。咁所以嗰啲法律裏面嘅辯論咧，後面其實好多係哲學同埋倫理嘅辯論嚟嘅。呢個好有趣。 係咯，醫生就提到植物人啦。咁會唔會好似講到醫生好似講到植物人嘅嗰個終止治療嘅權利，或者佢接受死亡嘅權利係比較少啲爭議嘅？咁唔知哲學上邊係咪都係咁樣認為嘅咧？ 係，就因為其實如果係講植物人呢個情況，我諗因為平時如果講起安樂死，大家覺得哇呢、這個生死問題好困難，唔知點做決定，唔知點樣揀。咁但係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安樂死嘅情況入面咧，植物人咧，好似頭先醫生講，其實比較大家好似有可以凝聚到個共識嘅，就係、是如果當一個植物人，我哋知道佢就可能 冇曬意識， 係啦，冇曬意識，佢只能夠靠機器維持一個可能係呼吸啦，或者正常嘅身體嘅基本嘅機能。喺呢個情況下，我哋似乎覺得其實如果佢嘅家屬係願意接受，我呢、這個睇下醫生可能再補充一下啦、就係似乎我哋冇咁大爭議性嘅喎，係咪咧？ 呢、這個當然一方面睇法例啦，但我哋今日主要唔係講法律啦。有一個睇法就係你安樂死，有啲病人係因為佢好極度痛苦，咁所以就講佢要一個解脱嗰個概念。如果你諗諗植物人，佢冇痛苦嘅喎，因為佢昏迷嘛，所以佢唔會有痛苦呢個問題噶。其他人覺得佢好慘，不過佢自己 因為佢冇曬主觀嘅感覺冇咗。 咁所以喺植物人嗰度裏邊，往往嗰個討論係咪可以終止，即係譬如呼吸機嗰啲支援咧，往係兩個角度去講，一個就係好似有損尊嚴啊，即係一個人攤喺度咁樣樣，俾你搏曬天地線啦，叫做嚇。咁啊，楞住好多喉管啊，等等，跟住又唔生又唔死，咁呢個個生命尊嚴好似一個問題。 我覺得醫生頭先講呢個 point 係好好嘅，因為佢講咗其實植物人點解我哋會覺得係佢比較係可以有尊嚴咁樣等佢終結呢件事咧，係因為其實佢已經冇咗嗰個感受嗰個能力，因為我哋成日平時會好在意生命嘅其中一個重要性就在於我哋可以感受到身邊事物，去經驗到唔同嘅人生咁樣。咁但係當植物人佢已經冇咗 曬呢啲嘢嘅。佢同我哋一般所謂人就好似有啲差距咁樣，所以就令到件事應該似乎比起賓仔嗰啲個案就個爭議有啲唔同， 但係有另一種爭議， 係啊，有另一種爭議。好，咁我哋呢節咧就討論咗一啲前緣嘅一啲資料啦，啲現狀啦，亦都討論咗一啲冇咁有爭議嘅個案。咁下一節翻嚟，我哋正式進入安樂死嘅爭議入邊。歡迎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嘅尾咧就提到植物人嘅呢個 case 同賓仔呢個 case 咧，好似有啲差距喎。咁阿軒係咪有啲嘢要補充咧？ 因為植物人嗰個 case 咧，佢唔係有個自主嘅意願想要求個安樂死， 佢冇好似賓仔咁話 我要安樂死，佢唔會寫本書噶嘛，係咯。 因為佢連感覺都冇曬， 係咯，佢就瞓喺度咁樣。可能我哋要去決定嘅時候，有其他人決定啦，但係。我哋會叫呢種做非自愿嘅安樂死啦 ，non-voluntary。但係我哋想今日探討嘅係賓仔嗰種 case 嘛，自愿嘅安樂死啦，可能係 即係由自主決定。 係啦，佢自己話我自己想安樂死。 咁究竟 要 focus 喺呢一度啦？ 呢種自愿嘅安樂死有咩主要嘅支持嘅理由或者論證係 support？呢種做法嘅咧， 我覺得頭先我哋其實個討論咧就好強調話我要安樂死同埋自願自主呢啲問題，咁就好似講到其實只要佢有佢嘅自由，佢想咁做咧，我哋就應該要俾佢咁做。咁其實背後有個預設噶，就預設咗其實自由好似係一個最重要嘅原則，即係只要嗰個病人佢想點咧，就應該俾佢。但係我想喺呢個位提出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平時點解對安樂死咁覺得咁爭議性咧？係因為其實佢係一種自殺嚟嘅。而雖然你話人係有自由，但係有自由係咪等於我哋可以容許任何情況下佢都可以自殺咧？呢一個我覺得係好值得要討論一下，因為我哋其實會覺得自由咧，雖然我哋大家都覺得你哋可以做自己自主想做嘅嘢，但係唔係冇限制嘅。即係例如好似如果大家有聽過 harm principle， 即係傷害原則，就係咧，你當然可以運用你自由，但係咧，如果當你嘅自由會傷害到其他人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都可以有理由去阻止你嘅喎，咁樣，所以其實自由唔係完全冇限制嘅。 所以我哋唔可以殺人，唔可以衝紅燈，唔可以亂飲酒，諸如此類呢啲嘢，可能就係因為佢有機會傷害到人，所以我哋就算有自由都好，我哋都要呢啲係禁止嘅。咁但係 自己安樂死，佢自己死啫嘛，佢又唔係殺其他人。嗯咁點解 ？Hospital 應該唔會阻止佢。 係當然啦，因為我哋討論安樂死嘅情況係關心緊病人佢自己點樣去安排、去決定佢嘅人生啊嘛。但係我就想講咧，其實自由除咗其中一個限制，頭先就話係唔可以傷害到其他人啦。除咗呢樣咧，唔係話你唔係傷害到其他人就做乜都得嘅。例如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你想象一個細路仔，佢可能喺屋企嗰度就抄嘢食，咁佢揾到有樽藥喎，咁佢當糖咁食。嗯。咁如果你係家長喺側邊，你梗係第一時間撳住佢啦，係咪？咁呢個情況下咧，你唔會話，佢有自由㗎，佢中意食乜咪食乜咯， 又傷害唔到其他 人。係啦，又傷害唔到其他人，佢自己揾嘢食啫嘛。點解會咁咧？係因為其實我哋會覺得一個人佢要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咧，我哋當然平時都會想希望尊重佢決定，但係如果我哋知道佢係有一啲資訊佢係唔了解嘅，或者佢呢個決定可能係一時衝動嘅，或者可能係一啲佢未諗清楚嘅狀況下去做咧，我哋其實係有理由去阻止佢 嘅 喎。 即係尊重佢意願嘅前提就係要佢清楚曬啲背景資料啊，佢做緊啲咩決定啊。或者佢嘅神智清晰啊之類 的。咁其實喺哲學上係咪變咗好似話，如果一個人係佢好理性，佢諗得好清楚，好似 informed consent 咁，好似一個病人做手術咁，佢有知情同意，咁佢諗得好清楚，咁照喺哲學上係咪應該就比較難去揾理由？醫學上我知道點樣揾理由去反對呢樣嘢咧，哲學上係咪好難揾理由去反對呢樣嘢嘅咧？如果純粹從一個哲學角度睇，因為的確我哋而家都好慣從個人嗰個權利去諗嘢、 反而我又想聽下有啲咩反駁，因為如果我哋真係一般人會覺得，即係我自己都同意啱啱紅欣嗰個講法嘅、甚至我唔會覺得呢個哲學嘅角度係一個自由主義、或者一個對自主性、個人自主性尊重嘅社會入面一個，我覺得一個共識嚟嘅，就係如果嗰件事佢係 well informed， 佢又係理性，佢又冇傷害到其他人。點解要唔俾佢咁樣做呢？因為其實好多自由都係咁嘅，例如我讀咩書，信咩宗教，諸如此類都係容許呢個自主空間。咁點解 個社會又同時一般都會，即使安樂死合法嘅社會咧，都會去努力防止自殺嘅？咁佢亦都唔一定係假設每一個自殺嘅人都係有病要睇醫生。但係個起點一定係先講。即係保護生命和防止自殺先，即使佢唔係基督教，即係思想嗰類嘅國家。咁、所以我又會諗，會唔會根本係嗰個起點嚟講，社會嗰個主體、個價值觀係首先定咗我哋點樣睇生命先啊？咁由你先至喺嗰度上面去講有冇例外情況，係、值得去考慮安樂死咧咁啊？咁呢個唔知係咪一個佢唔係一個純粹哲學嘅考慮，但係我總係覺得你好難。好難話一個社會裏面同時有一個人企喺個樓上，佢失戀，佢好慘，佢真係生不如死啦，失戀真係生不如死噶。咁咁你究竟嗰下係推佢落去定掹佢掹住佢咧？照道理你尊重佢，咪推佢落去咧？即係佢未決定到，不過佢係好想佢係跳唔到落去。咁所以我諗個社會你總係會有一個位係。去先定一定咗嗰個社會基本嘅睇法啦、但係呢個佢好似仲係少少假設咗個社會係一啲相對 生命係有價值， 相對對生命有價值係相當嘅共識咁咯。 紅欣覺得咧，點樣回應啱啱醫生嘅批評或者反駁咧？ 我覺得頭先其實係帶出咗另一個我哋好需要去考慮嘅問題，就係生命本身個價值係乜嘢咧？即係呢個問題，我覺得例如頭先我哋講植物人嘅時候，我哋會覺得啊，如果佢其實可能對佢最有尊嚴做法就係有停止嗰個治療，就等佢用呢個方法去完結佢嘅生命。咁而點解呢？係因為其實好似頭先講過，就係因為佢冇一個自主嘅意願可以再繼續過佢人生啦，同時佢亦都冇咗呢個感受嘅能力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考呢兩個位呢，正正就係我哋平時覺得一個生命最有價值嘅地方嚟嘅。咁嗱，而家放返落去，如果佢唔係植物人啦，係一個仍然有 自我意識會去幫自己人生做決定嘅人嚟講，咁佢嗰個生命嘅價值又係咩呢？佢 係邊個去判斷佢有冇價值呢？即係醫生就好難話，我話我覺得你咁攤喺度亂公下米咁樣都唔喐得，冇價值就唔醫你㗎。咁、爸爸媽媽都唔一定可以判斷佢個生命咩情況先有價值㗎。咁點樣去？ 但問題係，我諗我幫紅欣講笑，即係問題係，如果佢咩都唔做，其實佢都剔咗一個立場，就係、是、覺得佢而家嘅生命有價值。係 啦， 所以就無論 好像無可避免地你都會有個立場咁。 所以我就懷疑是你就是因為你什麼都不做就已經是承認了生命基本上有價值，所以不會掹了他部機等他去就咁死亡，所以先至有需要話有一個人，如果你真係唔接受我嘅價值觀，唔接受呢種植物人狀態咧，你要預先做醫療指示啊嘛，所以先有嗰件事出嚟啊嘛。如果大家個社會都覺得冇啊，你到時他煮到埋嚟咪食咯，你煮到埋嚟，跟住大家睇下佢個樣，同埋少少了解佢嘅背景，你咪判斷佢有冇價值活落去，會唔會成為其他人拖累其他人啊等等，咁你咪去判斷，咪掹咗佢部機，唔會啊嘛，咁你個社會就會覺得。唔係，都係如果有個人即係穩陣起見咯，我哋醫生就係你要先肯定咗佢嘅個人價值觀真係唔接受一種植物人狀態嘅，咁就要有預設醫療指示咯。咁嗰個你就會覺得嗰個唔係安樂死咯，嗰個係我拒絕。喺某啲情況之下接受唔接受治療啫嘛。 但醫生呢個位我又覺得有少少奇怪，就係、是。你講翻殖民嘅 case 會強調翻佢要有個事前的指示， 要有預先嘅。 咁所以咪就係同樣啱啱一開始講嗰個 point 就係 自 主自由要一翻係啦，係 啦。 咁 所以自主係重要嘅，就係、是、因為你講殖民人嘅 case 嘅時候，又會 尊重緊佢嘅意願，雖然佢而家已經冇咗啦。 係啦， 係嗱，嗰度有兩點，一個就係你要有佢嘅好清晰嘅意願預先講出嚟，你先可以考慮停止佢嘅嘢。但係你嗰、那個。起點就係話我唔會先去判斷瞓喺度嘅狀態就係唔值得生存先啊嘛，所以先至要問翻佢嘅自主嗰個意見啊嘛，即係我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基本嗰個諗法，可能就比較近咁樣嘅諗法。 咁除咗因為啱啱討論咗好多關於自主性係攞嚟支持安樂死嘅，其實嗰個好重要嘅理由，咁啊軒仲會唔會有其他理由去支持安樂死嘅呢個做法咧？除咗自主之外？ 其實頭先有一個位置我想補充一下嘅，就係咧，即係頭先歐醫生提過啊，我哋係咪應該 impose 我哋自己嘅意願落去？即係生命有冇價值啊？咁樣呢啲嘢啦。但係我覺得要做個區分嘅就係佢有冇權咁樣做，同埋嗰件事對佢係咪好咧？可能係有個分別嘅，即係例如你跳樓嗰個 case 啦。我哋係咪應該話俾佢有權去跳樓，同埋我哋應唔應該勸佢翻嚟咧？ 是兩回事， 兩回事嚟噶嘛，係咯，即係可能話我當有你有權去食煙咁樣啦，我哋唔可以唔俾你唔食煙，但我都會勸你食煙唔好啊。 OK， 盡量戒煙。咁你選取咗個立場， 係啦，但係 咁而你嘅立場就係會係肯，都係翻翻去肯定生命有價值。咁但係即係我有 尊重翻個意願。 有時覺得有少困難去同即係非醫療嘅情況之下討論咧，就係、是、有啲人佢真係會覺得。你點解要去將你呢個基本上覺得乜嘢係對我好唔好擺落我身上嘛？有翻返去嗰個問題嘛？即係你話食煙係對我唔好，咁但係我唔食煙，我真係好苦悶，嗰、那個可能對我更加好。 係係，所以唔 impose 你身上嘅意思係，我只係勸你，但我唔逼你咯。 係，咁你係咪將你嘅價值觀用嚟勸我咧？ 係啊， 但係 但係勸你，所以我仍然尊重你嘅意見嘅。阿軒係個法仔， 你最後決定 係 你自己咯。 想。套佢嘅價值觀， 咁如果淨係勸，咁你唔好立法嚟禁止咯。即係如果你立法就即係話我做錯事咁啊。即係如果我要選擇安樂死係唔得噶嘛，係犯法噶嘛。咁你就係淨係法，即係譬如你勸人唔好食煙，你唔會法律禁止我食煙噶。 係啦，所以我諗阿軒個 point 正正就係咁啊，就係佢話，即使我哋一般覺得生命有價值，社會主流係會勸人唔好自殺，勸人唔好安樂死，但係唔代表我哋要立法禁止安樂死。即係我諗阿軒嘅講法係，你可以繼續勸嘅，你可以繼續見到啲， 咁你就覺得， 但係唔應該立法禁止。 咁你就覺得應該係唔好立法去禁止啦。 係啊。就是因為尊重佢嘅自主性， 大家都會好高興啊！如果唔立法嘅根， 佢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咯。阿軒會覺得，但你仍然可以勸佢嘅，你仍然可以討論。其實生命有價值個，你可以同假設斌仔喺度，你 可以繼續抱翻好多支援俾佢。 係啦，所以你可以勸佢同可唔可以立法？ 我嘅擔心咧，就唔一定係哲學嘅。我擔心就係喺好多社會，其實醫療嗰個服務同埋護理啊各方面照顧，未必真係 夠足夠， 好好嘅。可能基本嘅都未必做得好好嘅。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跟住係你有權去選擇安樂死嚟解脱嚇。咁你屋企人就覺得你好慘，又都同情你去解脱，但係就好似遺漏咗嗰個社會嗰個基本責任啊。但係呢個可能唔係一個完全 哲學嗰、那個嗰、那個問題 係，所以醫生會擔心啊，如果你其他嘅配套做得唔夠嘅時候咧，可能當佢有呢個選擇，就變咗施加咗壓力俾佢。 一個因為好容易咁樣樣係一個好容易好方便嘅解決啊嘛。 係啦， 咁你諗諗下，如果個社會用呢個方法嚟解決呢啲好麻煩嘅病人，花好多資源又痛又麻煩，又花醫生好多時間，用嚟做一個推廣佢解決呢、這個。即係照顧上嘅問題咧，我就好擔心，我哋變咗係一個點樣樣嘅社會咯、所以有時個擔心係你立法容許佢安樂死嘅時候，你個社會會唔會變咗一種另一種社會、即係呢個就有少少 好易放棄咁樣。 係啊，係啊。 咁我哋呢節就討論咗其中一個好重要支持安樂死嘅理由，就係、是、自主性。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哲學有偈傾。欢迎收睇第三节嘅哲学有偈倾。咁第二节咧，洪恩同阿轩同欧医生就辩论咗一番，究竟自主性嘅界限啊，自主性系咪真系一个支持安乐死嘅理由？咁其实咧，仲有一个疑问咧，我哋系未探讨嘅，就系、是、即使我同意晒洪恩你啱啱讲嘅所有嘢都好，其实就唔代表人系有权安乐死噶。点解咧？因为洪恩啱啱讲嘅只系代表咗人系有权自杀啫。有權選擇點樣結束自己生命，幾時結束？但安樂死咧係牽涉醫生嘅、因為醫生可能要打毒針啦，俾粒毒藥佢食，諸如此類，掹喉等等嘅各種行為，咁係牽涉到他人嘅。咁、唔知歐醫生覺得個自主性可以推到幾遠咧？一個醫生有冇權咁樣做，或者應唔應該容許佢咁樣做咧？ 這個馬上有好多醫生，包括在內，第一個反應就會話：咦，我哋嘅天職唔係去幫病人自殺嘅喎，點解我個工作嚇？我工作就職權範圍變咗好似有一份工作要幫人去自殺嘅咧？咁呢個同我平時一見到病人就盡量去幫佢，係咪有違背咧？咁呢個我諗係從嗰個所謂專業嗰個角色嗰度去諗。但係如果你話一個社會佢可唔可以設計一啲方式係將醫生嗰個角色拎到？好遠嘅你可以設計咁樣嘅嘢噶，譬如瑞士咁，佢協助人死亡，醫生嗰個角色係好遠嘅即係你當然對醫生開藥係要點樣去整部機，有人要整部機咁、那個病人佢去撳個掣，跟住啲藥就會流入身體裏面就會死啦咁。咁你可以將醫生離開個場景好遠噶嘛？咁有啲人就話：咁你醫生你唔 comfortable， 你唔想佢做，你咪。願意願者上吊嘛？你願嗰個醫生先去做咯，即係唔願嗰個醫生去唔去做。咁所以我又覺得係咪牽涉醫生就馬上決定呢樣嘢唔做得，做得又未必係嘅。不過我始終喺一個社會裏面，醫學嗰個觀點係幾影響政策嘅因為醫生喺社會裏面，畢竟佢嗰個對啲嘢嘅論述係。一個都是一個強那邊的論述嚟嘅，咁普通人很少會跟醫生直接辯論呢些問題 嘅。除了我哋而家， 咁所以我估計，即係當你如果是醫生的團體都群起而反對的話咧，你個社會能夠會去想， 但醫生你除了比較反對，例如打毒針之處一些很主動的導致一個病人死亡，但你應該會不會支持中止治療呢些行為呢？ 我自己是老人科。醫生出身啦，咁都見過好多啲身體真係好弱、好後期嘅病人。咁喺老人科嗰個諗法咧，就有陣時去到生命好後期咧，你各種嗰啲科技係咁審落去咧，其實係加強咗佢嗰個負擔，同埋令到佢 更加痛苦， 更加延長佢嗰個辛苦嗰個階段。咁所以我哋就比較。唔喜歡或者唔認為，即係應該一見到頭痛就去照十樣嘢，跟住一見到咩就去做十樣嘢嗰種治療方式，就要全體整體去諗諗個病人嗰個需要係咩，同埋佢自己嘅價值觀啊等等。咁所以如果你咁樣諗嘅時候咧，我實係會贊成，即係喺某啲當嗰個醫療變成係一種負累，對個病人係一種負擔，即係延長佢個死亡過程。我實係會唔傾向於覺得唔值得或者唔應該啦咁所以喺尊重個病人嘅情況之下， 我又覺得即係中止咗某啲侵犯性、侵入性嘅治療咧，係其實係好適當。咁、所以先至會話希望成日總係醫療嗰個直覺就覺得盡力做好呢啲嘢佢嘛。 我想問下世界上嘅法例啊，或者醫生嘅普遍嘅取向係咪都係可以唔去 逼佢 去接受一啲不必要嘅 必要都好都 延長佢生命嘅治療，但係就唔可以或者唔願意去直接終結一個病人嘅生命。 我諗大致係咁樣樣嘅，但係有亦都有。當有啲醫生佢係自己嘅宗教信仰，但係我諗就一般嘅醫生佢總係會希望用盡科技能夠做到嘅嘢去幫病人嘛，用盡醫療手段幫病人嘛。咁所以我頭先講嘅就係話，即使醫生裏面都有啲醫生係傾向於盡用科技，有啲又覺得善用科技唔係等於盡用科技。老人科醫生可能就更加從老人家嗰個功能主體嗰度去諗咧，就先唔好猛咁諗科技先，你諗下佢要乜嘢先嚇，咁就會咁樣去睇。咁又有一個好似一個光譜咁。但如果你諗一諗，譬如喺荷蘭，大家都成日都講荷蘭係安樂死合法化。咁荷蘭就合法化之後咧，就越嚟越多人真係透過安樂死去自殺，唔係去死亡嘅。咁荷蘭每一年佢有 佢哋用咩方法？ 佢有即係。4%-5%咧，而家係透過安樂死去終結生命嘅。 但因為我同恩 係因為我諗咧，頭先其實有個位置都好值得討論一下先嘅，就係咧而家我哋知道法例上面好多地方都會容許病人拒絕去接受治療嘅，即使佢係你個治療仍然可能有效，佢都有權去拒絕啦。但另一方面咧，頭先講過好多醫生角度嘅抗傷就係咧，一旦去到话啊，佢想医生帮手，可唔可以开药开毒药俾我，等佢去 死亡， 等佢死亡嘅时候咧，系啦，呢、這个似乎呢度由佢有权终止有权去拒绝治疗，同佢去得到医生协助去安乐死咧，呢度其实有个好大嘅拉锯，就似乎啊啲医生都开始犹豫。咁而呢件事其实喺哲学上面或者伦理嘅讨论上面，有冇啲咩嘅区分系可以解释到点解我哋咁犹豫咧？即系由拒絕治療去到主動咁樣醫生協助安樂死，點解呢個我哋覺得咁猶豫咧？ 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安樂死就係殺人，醫生主動結束個病人嘅生命啦。而拒絕治療咧，嗰個病人嘅死因並唔係醫生殺咗佢，並唔係啲毒藥毒針，而係個病人。佢自己有個說法咩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咁樣，咁所以唔係殺人，所以就可能就會覺得啊，我呢啲係做得出嘅事情，因為唔係我殺咗。 我頭先講荷蘭嗰度咧，其實想唔係想講佢嘅制度，係講荷蘭裏邊有一啲醫生，佢自己嘅信念係覺得當病人係想安樂死嘅時候，或者認為係合法律規定安樂死嘅時候咧，佢應該主動去幫助佢。荷蘭有呢啲醫生嘅，所以佢可能係少數，但係有呢啲醫生嚇。咁佢醫生 殺咗佢 嘅。唔係，佢就去做佢嘅工作，就係一啲叫做 end of life 嘅 clinic， 係一啲其實一個網絡啦，好似一個服務咁樣啦。就個病人佢當符合曬法例，做足曬所有嘢之後咧，就可以去呢地方咧。咁、那個醫生就會出現啦，會。幫佢 either 用藥或者用其他方法，就可以結束生命。咁所以我頭先講，你話係咪所有醫生100%全世界都唔能夠接受去幫病人安樂死咧？未必係有一啲醫生，但係個醫生嘅主體就頭先講去翻醫生天職個問題咧，就可能會好猶豫嘅。 但我想翻翻去阿軒，因為頭先醫生就補充，其實荷蘭嗰只係真係可以主動安樂死俾毒藥，咁。按阿軒頭先嗰個區分就係屬於殺人嘅，因為佢嘅死因係嗰支毒藥，而唔係因為佢有病。所以終止治療同埋安樂死最大的差別咧，一個係由得佢死，見死不救；一個係殺人。咁洪欣，你覺得呢個區分係咪？ 呢個我都想問多句，即係其實，例如好似阿軒你咁講啦，有呢個區分啦。咁呢個區分其實有幾重要咧？我哋平時幾時會 令到真係啲醫生可能會有個猶豫喺度？就是有啲人會覺得我唔可以俾毒針，唔可以打空針，唔可以殺咗佢，但係可以幫佢掹喉啊，或者幫佢治。 係因為我諗其實點解我哋醫生又好，可能甚至法官又好，或者一般人都好，會覺得呢個 純粹係有得佢即 係 停止治療，因為病而死，同埋主動俾毒藥佢。我哋覺得個分別咧，就係因為頭先就話係殺死佢同見死不救嘅分別啊嘛。而呢個其實係一個我哋日常生活入面都會應用到嘅 根深蒂固嘅 一個道德嘅區分嚟嘅。就好似例如前幾年可能就係大家睇新聞見到啊，內地有小月月佢俾架車撞到，咁然後佢我哋會覺得啊，側邊啲人 見死不救， 見死不救當然好冷血啦。但我哋唔會，但我哋都未去到話覺得 要拉佢，係 啦，要拉佢坐監。佢即係我哋會覺得咧，佢雖然見死不救唔啱，但係佢似乎同嗰個撞到佢嗰個司機咧，因為個司機係真係傷害到佢嘛，係同嗰個真係傷害到佢嘅嗰個司機道德上係有分別嘅。雖然大兩個都唔啱噶啦，但係個司機係你 唔可以話啲途人殺咗佢噶嘛， 係啦，你唔會話啲途人殺咗，你都唔會拉佢坐監，但係你可能會批評佢好冷血咁樣。咁所以似乎呢一個道德上面的區分就是殺，即是造成傷害和純粹只是袖手旁觀，這個區分呢是好像是很重要，我想也都解釋了很多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拒絕治療，但是又 不接受安樂死 合法化的原因這樣。 但是你又覺得這個區分是真的合理，你 會覺得 因為當有這個區分先了，在安樂死的情況下是不是適用呢？ 因為我聽了其實翻翻去歐醫生一開始講點解佢覺得唔應該夾硬逼嗰啲病人接受治療，其實用嘅理由咧，同我哋第二節講嘅理由好一樣嘅，就係因為要尊重翻嗰個人嘅自主權，佢嘅權利，唔應該夾硬用佢嘅身體插啲藥喉入去，逼佢食藥之如此類。咁點解用同樣嘅理由唔可以支持主動安樂死呢？因為培斌仔咁，我都已經講到明我要安樂死，咁其實呢個區分係咪真係咁重要咧？ 因為行開一路都好似咁樣講啦，好似比較容易解釋清楚有咩區分啦，咁但係就未必能夠完全解釋點解會有一啲國家或者地區係而家本來係唔合法，而係立法容許安樂死嘛。咁嗰啲人佢都知道坦嗰啲理由噶嘛，都知道殺人同即係總之點解嗰啲地方會去咁樣做。所以我認為嗰度後面嗰個辯論嗰個基礎咧，就未必純粹係遷就醫生肯唔肯做嘅問題， 好多時候社會 可能真係你講個社會裏邊，佢點樣睇某啲病人係一啲極端嘅處境之下，佢真係認為需要解脱嘅時候，社會應唔應該幫佢？咁呢個就難啲嘅，呢、這個從醫學嚟講比較答唔到呢個完整咁答呢個問題，就可能真係要去翻一啲倫理嘅討論先得。 咁呢個社會效應，可能我哋下一節會再深入啲探討。但係洪恩，你會覺得嗰、那個？見死不救同殺人嗰個區分係咁重要咧？你好似睇過， 唔係有啲人話哲學上冇分別㗎嘛？ 係啦，因為其實咧其實喺外國咧有好多嘅辯論嘅對於呢個問題，而喺美國咧其實終審法院以往都有好多案件係同呢樣嘢有關嘅。咁而我特登即係我覺得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其實喺上世紀90年代嘅時候咧，係有班哲學家佢哋就聯手就寫咗一個上書俾終審法院嘅一個訴訟入面咧，佢就其實就想去論證，其實佢哋覺得咧，病人有嗰個自主可以去終止治療咧，都有嗰個自主係可以去俾人協助安樂死嘅。咁而佢哋嗰個理由係咩咧？即係頭先我哋唔係講殺人同埋見死不救嗰個區分嘅。咁其實呢個區分咧，跟佢哋嘅講法就係咧，如果你諗下我哋平時殺人點解咁唔啱咧？我哋覺得係因為殺人係其實係 違反 咗佢嘅生命嘅權利，違反咗佢嘅權利。 但喺安樂死嘅 case 入邊，你俾粒毒藥佢，咪正正就係滿足咗佢。係 啦，因為病人嘅意願喺呢個情況下，其實係希望死亡噶嘛。 好，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翻翻嚟呢個哲學家嘅公車上書，繼續探討啲哲學家點講。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歐醫生頭先提到荷蘭嘅情況，係咪有少少資料要補充翻咧？ 我諗好多人都成日都話荷蘭係最先安樂死合法化嘅地方，但係有一位荷蘭嘅學者朋友曾經同我講咧，佢係嚴格嚟講咧，荷蘭係將嘅嘢非刑事化，就唔係將成件事合法化，即係話唔係所有人你咩情況之下安樂死都合法，唔係佢係講緊喺某啲情況之下某啲。醫生跟足曬程序同埋情報嘅要求咧，咁佢就冇一個刑責，即係唔會去告佢去謀殺。咁所以佢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叫非刑事化嘅方式咧，嚟試圖圈定咗某一啲做法係可以幫到某啲病人咧 係可以去係、嗯、去接受安樂死。咁佢法例嘅寫法咧，都唔冇將安樂死生呢個字寫落去嘅，佢、嗯、都係將醫生 assist 病人，即係死亡咁樣嘅概念嚟寫喺特定情景之下。 嗯嗯、 但係嗰個難度就係即係喺荷蘭情況之下，佢領先全世界啦，所謂係即係好多比利時嗰啲去真係去抄嗰啲版本去做，有啲國家就自己再去諗。咁但係荷蘭而家佢一路寬鬆落去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啲越褪越寬嘅情況之下，我哋一陣可以講 簡單嚟講就係支持安樂死嘅人要切記跟車太貼，荷蘭都未必係你嘅典範嚟嘅。咁重欣，你有冇跟個頭先啱啱提到嗰啲哲學家太貼咧？頭先嗰班哲學家 係 邊個？ 呢個我真係想講一講嘅，因為其實頭先我講嗰、那個。情況咧就係喺上世紀九十年代嗰陣時咧，就有班醫生同病人咧就一齊去告嗰個州政府，就話因為當時州政府嘅法嗰、那個美國嗰個州嘅美國嗰、啊、個州嘅法律咧，就其實就禁止醫生去協助病人去安樂去協助佢自殺啦。咁而佢哋嗰啲醫生同埋嗰班醫生同埋病人咧，佢哋就其實都係一啲臨終病人咁樣啦。佢哋就覺得呢件事係違憲嘅，因為係違反憲法入面就話保障佢哋自由嘅權利嘅。咁而佢哋呢件事咧，就唔單止佢哋自己告啦，亦都就係話頭先就係話出咗有班哲學家咧，亦都參與其中。其實嗰班咧就係全部都係喺政治啊政治哲學啊道德哲學呢啲領域入面係最好明星級嘅學者，即包括我諗係啦。大家都聽過 John Rawls 啊、Nozick 啊，係啦，係啦，呢啲學者。咁而佢哋講咩咧？其實就頭先我想講嗰位就係想話咧，佢哋就會覺得咧，既然其實大家都會承認病人有拒絕接受治療嘅權利咧，而呢個權利嘅源頭就係因為佢有自主權，佢應該對於自己嘅人生係可以做一啲重要決定，係應該自己做嘅，唔應該係由國家或者政府去干預佢呢個決定。咁而基於同一個自主權咧，其實佢哋就會認為咧。假如佢同埋假如佢揾到醫生肯幫佢啦，假如雙方都有意願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做醫生幫佢做呢一個人生入邊最重要嘅決定，即係幾時死、點樣死呢個決定咧，其實國家都唔應該干預嘅。 嗯， 這個就係佢哋最核心嘅對情緒，佢哋就將呢個諗法咧就交咗上去法庭，就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嘅俾法庭考慮嘅意見。咁呢個就 呢個一個趨勢都漸漸好似成為一個趨勢，咁就係、是。最先是俄勒岡州是立法是容許協助病人死亡，佢都是不是安樂死的概念，佢醫生不直接打針的，都是 set up 啲一個病人可以即係自己去自殺啦。咁咁而家開始咧就第一、第二、第三有，而家有五個州同埋加埋即係華府，即、就、係、是、有六個即係法司法區咧係有呢啲法例嚇。咁咁。同嗰啲後面嗰個社會裏面即係呢個倫理同埋哲學嗰啲主流嘅討論，我相信都會有一啲關係。但係美國佢另外一個動向就係開始佢又承認，即係舒緩治療同埋一啲 hospice 叫做即係一啲善終治療嘅服務，好似好唔夠，同埋好似做得唔好。咁亦都嗰方面亦都有啲人喺嗰方面度做嘢。所以美國嗰個情況係好得意，佢一個國家裏面好似好多唔同嘅。小國家咁樣樣 嘅，即係一個聯邦， 一個聯邦。其實你每個國家自己有自己立法，跟住自己亞餐亞，然之後你呢個州可以保守啲，佢又可以自由啲。咁所以喺美國裏邊嗰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全部都喺度拗一餐嘅啊。咁同荷蘭好似冇爭議咁去做啦。咁跟住做又越鬆，越做越鬆。咁佢又不停喺度拗。咁所以喺美國嗰度，我哋覺得嗰個觀察嗰個點咧，可能係的確係留意一下佢哋裏邊嗰啲。倫理辯論，我覺得係都係一個好。 但係咁，紅欣啱啱就係提到，其實歐醫生一開始支持一個人有權利拒絕治療，就因為尊重佢嘅自主權。 嗯。 但係紅欣嘅啱啱提到嗰班哲學家就係正正指出一點，就係、是、既然你尊重佢嘅自主權，容許佢拒絕接受治療，點解唔進一步？容許佢主動接受安樂死咧，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嘅。如果你尊重，係出於咩原因咧？係因為翻去，你覺得違反咗醫生嘅天職，係咪咧？ 係而家我哋嗰個中心，有時會接觸到啲咁樣粒粒皆星嘅哲學家，我都有少少擔心同啲哲學家辯論。 好彩我哋 去咗嚟， 我哋唔係啊，我哋攞個光環嘅啫。 因為純粹係一個哲學嘅層面去理念咁樣去辯論咧。我認為都好難完全係一筆抹殺，即係討論，即係容許某啲情況安樂死呢種講法。我認為我哋叫唔可以 kill the issue， 你唔可以抹殺咗呢個議題。 走唔甩嘅，都係會繼續翻嚟，繼續翻嚟，繼續討論。咁但係可能我自己嗰個背景，雖然我對哲學都有興趣，但係我背景總係會喺醫學裏面去諗哲學，而唔係哲學裏面去諗哲學啦。啊，即係個有少少分別。咁就係變咗，我總係會去諗，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嗰個後果係咩嘢呢？即係對成個社會裏面個價值觀同埋嗰個治療嗰個後果，我就會諗嗰啲嘢。咁於是我就會過唔到自己個關。 係咪因為頭先你第三節提到話，覺得醫生嘅職責係幫病人？點解 我又未必咁神圣？我對醫生嗰個專業，我對醫生嘅職業嗰個諗法未必即係專業到咁神圣到咁神圣。但係我覺得過唔到嗰個自己關嘅意思就係、是。即係呢個係一個人，係一個生命嚟噶嘛。我唔係一個基督徒啊，咁但係總係你人對住另一個人嘅時候，你會有儒家講嘅人心啦，即係你會有嗰個諗法，你係咪做得到呢樣嘢咧？咁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難嘅。 但係阿軒會唔會覺得仲唔夠啊？即係哲學家可能醫生已經驚咗啲哲學家啲極端嘅立場，會唔會有啲哲學家嘅立場更加極端？因為我哋頭先討論係俾唔俾醫生協助佢安樂死啫，但係仲未講到醫生係咪有責任要幫佢安樂死，係咪有啲哲學家會都咁樣？ 會唔會醫生有責任去做呢樣嘢咧？ 依度係兩樣嘢嚟嘅，容唔容許同埋有冇責任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啦。容許只係話你可以做，你都可以唔做，但係責任係代表你一定要做嘛。 而你唔咁樣做咧？ 就 係 錯 嘅，係啦，而其實如果你講起極端嘅哲學嘅立場咧，其實亦都真係有一啲生命倫理學嘅哲學家咧，其實係會真係覺得，其實諗真啲咧，醫生可能係有責任要去幫助病人。假如病人有就個狀況，佢真係諗清楚，而且佢嘅生命，即係佢而家嘅生活咧，因為好痛苦，所以係真係 unbearable 嘅。 呢個就係我驚嘅地方啦。 係啦，咁我都想講出嚟俾大家討論下。 我會驚住。佢仲有一日咧，變咗佢醫生，佢唔想做，佢仲反而要努力去解釋點解唔想做。 嗰個作家就係啦， 所以我諗可能大家都要聽一下佢嘅講法，睇下你哋係咪真係同意。咁就其實呢個哲學家就叫 Francis Cam 啦。咁其實佢咧就認為咧，我諗佢個立足點就係咧，其實成個社會我哋討論呢個議題嘅時候咧，大家都最首要關心嘅咧就係病人嗰個 福祉， 就係佢嘅 well-being。亦都尤其醫生就會更加着重係佢醫學上面佢嘅福祉係乜嘢咧？係最想為病人利益着想嘅，大家都 達到佢福祉。 係啦，咁而佢嘅意思就係咧，佢明白其實咧，大部分醫生咧都會唔希望對病人造成傷害，因為你醫生其實醫人噶嘛，其實醫生係要幫人，係要幫病人去係啦脱苦噶嘛，你冇理由反而 製造一啲 傷害俾病人噶嘛，咁我諗 冇人會拗啦， 都會覺得唔合理啦。但係佢就係想話咧，其實有時候咧，我哋要搞清楚病人嗰個最大利益係乜嘢，因為佢就舉一啲例子，例如我諗就係、是、可能你例如你有假如你有癌症。咁你其實有時咧，有啲醫治嘅方法咧，係無可避免係要製造一啲傷害嘅。例如可能你要截肢啦，你要割除某啲有癌細胞已經係控制唔到嘅器官啦。咁而喺呢個情況下，點解我哋會覺得咁樣係都係醫生嘅職責範圍咧？ 切咗你好痛嘅喎。 係啦，點解咁樣都係醫生嘅職責範圍？係因為我哋大家都明白佢，當你去除咗呢啲對佢有傷害嘅嘢之後咧，其實佢對佢最大嘅利益係有好處嘅。 所以 overall 嚟講係好咗嘅。 係啦，咁而佢就覺得咧，假如你諗翻協助自殺呢件事，其實如果個病人個人生真係太過已經 痛苦 已經生存唔到嘅時候咧，其實佢最大嘅佢嗰一刻佢最大嘅利益咧，就係免除呢啲痛苦。而如果你開藥俾佢，令到佢死亡。當然你係死亡本身係一件唔好嘅事啦，係咪？但係呢件唔好嘅事，比起佢要免除嗰個咁大嘅痛苦咧，其實可能係輕微啲 嘅 喎。 所以成就咗更高嘅。 係啦，所以如果出於我哋頭先嗰個諗法，係啦，咁呢個似乎做開藥俾佢，等佢死亡係一個 less evil， 係等我哋可以 achieve 到嗰個 greater good。咁而作為醫生，其實應該都係要考慮病人嗰個 greatest interest 噶嘛。 所以個類比就係同切個器官，令到佢身體更健康。係 啦，佢就咁樣，有哲學家就會咁樣理解。咁睇下大家。 所以醫生覺得都係從一個社會嘅 effect 角度反對呢 樣嘢。Francis Cam， 我哋最近請過佢嚟嘅，我哋大學度演講，我都有機會同佢。傾個少，但唔敢同佢辯論。 但係上次學友偈傾就 OK 嘅。 我哋渣好多，渣 佢嗰個諗法咧，如果純粹先接受咗喺某啲情況之下 係幫病人死亡或者自殺，係對病人係好嘅。假如我哋接受咗呢樣嘢咧，咁佢嗰個成個辯論就你冇得反駁㗎啦。基本上，即係你因為佢個辯論係好精準嘅，你唔能夠講話你有啲咩破綻冇破綻。 唔似我哋 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個翻翻個問題都係我哋究竟係咪接受去咁樣去幫一個人解除痛苦，為咗解除痛苦就去令到佢死亡，係咪一件好事？好似始終要擺一個價值觀落去，你唔能夠冇一個價值觀而去就係先接受咗佢係好事先啦，咁又跟住就唔使討論其他。咁呢個就可能係比較對我嚟講比較仲係一個比較深奧嘅地方，可能仲要再諗諗。 我諗其中一個尤其要考慮咧，就係醫生其實早幾節已經有提過啦。其實好多時候如果你嗰啲醫療配套唔足夠嘅時候咧，當你有呢個選項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可能病人佢會諗好多嘢啦。佢唔止諗佢自己係咪想繼續生存落去，佢仲會諗埋，哎呀，我咁樣會唔會對身邊嘅人造成負擔咧？會唔會對成個社會大家都好似覺得要花好多資源，或者可能好辛苦先可以保持到我呢個狀況？咁呢個反而可能會有一個機會係一個壓迫。 本來唔想安樂死，反而因為合法咗就令到佢有個壓力。好似 係啦，我覺得呢個係好需要要留意。 好似要捨幾位人去安樂死咁樣，好似。 系咯，咁我哋呢节 都要去清楚去明白。 咁我哋呢集就从一个病人角度出发啦，从一个医生嘅角度出发，亦都从个政府嘅角度出发。咁我哋冇人想痛不欲生嘅，我哋一齐继续思考安乐死呢个问题。